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叫做蓝天白云的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嗯，就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开场感觉很舒服啊，让人听起来啊。 对，好像就是听说在哈尔滨地区，就是苍买这个称呼是用来称呼这个小卖部的。 啊，小卖部啊。 对， 这个乐队怎么这么接地气儿呢啊？ 所以他们第一张专辑叫做《苍买》，就是小商店。所以也是继2018年之后，他们好像最近再没有出什么新歌了 啊。看来这个小卖部的生意还不错啊。苍买乐队的蓝天白云在今天节目的开场送给各位啊。 是的， 就能够明显感觉到，我也是觉得今天从 今年北京入夏开始，头一次觉得外面比空调房里舒服。 对，今天我们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办公室啊，冷的哟、我觉得好像已经入冬了 啊。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在外面待一会儿呢，这个透透气儿，感觉好舒服啊，吹吹风，天气又那么的好，那么的晴朗。 嗯， 很多朋友呢也已经在开车在路上的感觉啊，跟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最安排的直播当中了。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所以今天我们迎来了八月的第一天，第一天好，久违的蓝天白云，清凉的风，甚至有了一点秋高气爽那个意思。 对啊，虽然还有一周呢，就是的确要迎来立秋天气了，因为下周六就是正式立秋的日子了 啊。 但是呢，各位啊，现在还处在这个中伏天气当中，预计大概8月20号才会彻底出伏 哦， 还得热一阵子，但是感觉到了已经没有那么的难受了。 对，所以听歌同时还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出门的时候最近不要聚集，然后记得要勤洗手，戴口罩。 没错。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曾是一个沉睡的摇篮，很多人祈求上天给予他温暖，可到头来还是一样的无奈。大街上有着无数的陌生人，表情麻木的谈论着未来，忙碌的日子错过了朝霞与晚餐，不知什么时候又过了一个秋天，我开始有些绝望，不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海，在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将失去的错过的看遍，他总说都要慢慢的习惯，你要经得起这孤舟的考验，厌倦了生活的纷扰，那就出去看看河流山川。我开始有些倦了，不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 却忘了那些注定回首的种种遗憾。就连那天上烟火是否在等待展开，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 是来自丢火车的秋城，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期待在下周六的立秋，同时也是北京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季节嘛。 对，可能对于很多没有身处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啊，就是难得要是要赶上一个来北京的旅行，一定要选择一个季节，那就是秋天。 对啊，到时候呢来不了也没关系啊，就是在朋友圈欣赏一下我们这个摄影大赛就好了啊。每个人都会拍的角度不一样，而且对于北京这种秋天的情怀也是不一样的。 你这是在凡尔赛吗？ 哎，怎么了？ 那我也凡尔赛一下啊！听说身边有很多朋友、小朋友们、同学们，正在处在一个军训的阶段。 哎呦， 当年你还记得那个军训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吗？ 哎呀，那个晒的简直就是黑巧克力啊！啊， 黑巧克力 跟你那个昨天炸糊了的馒头片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记得我们当年高中的时候是在开学之前，开学一般都是在九月份。 对， 在开学之前会有一段时间是进行要军训的。 对，集中军训嘛。 是，所以呢，第一次和这么多同学一起就是集体生活，我觉得还挺刺激的。 刺激是 真的，你没有离开家生活过那么长时间 啊！对对对。 然后会和宿舍的几个小伙伴，相约晚上我们吃点什么，搞点什么课外活动，但并没有那个时间 啊。 但是我们经历过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就是我们同宿舍有一位女生当时过了生日，我们给她庆生的方式也是非常独特，就是从食堂带回来一个馒头，上面写的生日快乐。 你们是真朋友吗？ 因为没有条件啊。 啊，对对对啊，那会儿刚入学嘛，对吧？我以为你们庆祝的就是在军训期间给他过一个生日，让他跑操跑圈跑十圈是吗？ 这是恨他吧？ 哎，开个玩笑啊！今天8月1号还是很重要的节日啊，八一建军节 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今天也是迎来了94周年啊。 对， 风雨历程94年，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有一首歌要送给这些最可爱的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对， 这就是张赫轩所演唱的《让青春撒一次野》。 对。这首歌曲呢是由著名的作曲家舒楠和词作家陈道兵合作的，张赫轩这次演唱，也是一首讲述基层官兵将青春献给战场、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故事。所以这首歌呢展现了战士们很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致敬了每一名逐梦强军的基层官兵，也颂赞了每一个忠诚使命的军旅青春。 对，同时啊，在这个秋季征兵目前还是在这个报名当中啊，8月15号之前呢，广大的这个适龄的青年朋友们可以登录全国征兵报名的唯一官方网站全国征兵网来应征报名。 所以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当兵的朋友们啊，这首歌也送给你们。 哎， 听说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一位叫小书童的朋友，他就是以前当过兵。 是的是的啊，入伍13年，而且年年受嘉奖，还曾经荣获过这个立过3等功。所以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 听到祖国在点名，胸中燃起热血，和过去说告别，写下新的一页，冲锋号角整夜，集合三山五岳，成步走在青春的行列，过命的兄弟扎上优越，让青春撒一次野，撒一次野，冲锋陷阵的迫切，渴望战火的洗礼，狼烟的壮烈，生死与共，誓言如铁， 让青春再一次也再一次也醉我遐想的感觉，守望硝烟的芬芳，烽火的岁月，用生命迈向灵界，是如天。在天明，胸中燃起热血，和过去说告别，写下新的一页，重逢傲娇成烈，漆黑三山五岳，正步走在青春的行列，过命的兄弟沙场有约，青春再一次也再一次也冲锋陷阵的迫切，渴望战火的洗礼，狼烟的壮烈，生死与共誓言如铁，让青春再一次也再一次也醉我遐想的感觉，守望硝烟的芬芳，烽火的岁月，用生命把生灵接，是如铁，让青春再一次也再一次也醉我沙场的感觉，守望硝烟的芬芳，烽火的岁月，用生命把生灵接，是如铁。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那么在今天啊，周日的傍晚，八月一号，八月的第一天，也向各位朋友们问声好。我是思萌。 嗨，我是艾科。 对， 刚看到一个好消息 啊。怎么了？ 要和大家来分享东京第五次升起冠亚军两面五星红旗。今天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三米板决赛，施廷懋女子三米板夺金， 哎，恭喜啊！ 王涵女子三米板摘银， 哎呵啊！ 冠亚军两面五星红旗在东京赛场升起，所以中国国歌再一次响彻东京赛场，祝贺！ 对啊，非常棒啊，非常棒！包括这个施廷懋也是为这个中国军团拿下了第23金啊，成功卫冕，而且呢，也是中国跳水队实现了这个跳水女子三米板的奥运9连冠。 对，所以有解说员就说了，说看中国队跳水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看，因为一不小心你有可能就会错过。我之前记得有一个题目就叫做说下饺子的那个水花都比他们跳水的水花大所以就遭到他们的一致吐槽，说水花不没有的，不存在， 对 呀，基本功。 对对对啊，而且我在之前看那些就是前两天的一些比赛当中，就是国外的运动员能明显感觉到有的人心态崩了 啊， 心态崩了恨不得压水里面啊，确实不一样啊，就是所以咱们这个专业素养和这种能力是能够在奥运赛场上得到体现出来的啊。 今天是不是还有沙滩排球来着？ 对，沙排在上午已经结束了啊，虽然有点可惜，16强呢也是2-0输给了巴西。但是刚刚我跟艾克讨论说，其实沙排跟排球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啊。 对对对，就是从他的人员安排不同。沙排呢只有2名选手上场，并且不准有替补队员。但是这个室内排球上场是6名队员，每组每局每队最多有6人次的替换。 对， 然后赛制也不同，沙排采取的是3局2胜制，而室内排球采取的是5局3胜制，比赛场地当然不同了。 对啊，那肯定的啊，就因为室内的这种中国女排的这种就英姿飒爽我们是很了解的， 对， 但沙排可能平时接触的比较少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玩一玩挺好的。 对， 可能包括朋友之间，如果比如说在海南像这样的地方， 嗯， 有些场地的话玩一玩这种沙滩排球，踩在那种沙子上是不是很舒服啊？ 对，娱乐性还是有的 啊。 啊，张常宁我来就值得要说一下， 怎么了， 他也是从沙排转到室内排球的 啊。你看看还是有这样的一些队员们啊， 对， 从这些不同的项目当中转移过来的。 他还有一些打法的技巧上面有所区别，比如说你在持球方面，就是颠球传球方面， 嗯， 就是如果说室内排球你要是持球的时间过长，他会吹你持球， 嗯， 对吧，如果是但是在沙滩排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呀，那我能一直抱着他呀 一直抱着他行 啊，跑来跑去的啊，玩成橄榄球了也跟各位说一下啊，到目前为止呢，现在我们这个奖牌榜这边中国啊是金牌23枚，也是暂列为奖牌数的第一位啊， 嗯， 包括我们奖牌总数50枚， 嗯， 金牌23，银牌14，包括铜牌13，每一位运动员的这种付出也是给我们带来这种骄傲的这种气质啊， 嗯， 同时也提醒大家，那么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呢可以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大家在看奥运的时候啊，其实也可以上传一些自己的运动瞬间来为这些中国的健儿们加油，就有机会获得一些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随时找到我们。哎， 阿卡贝拉， 哎，很喜欢这首歌， 嗯， 可以找到九七次最王牌或者是聊天室里面的娱乐最王牌。Still，感觉依旧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每次在周末打开974，特别是在晚上5点到7点钟啊，就也能够找到这种哎一样的感觉，放松 chill 一点的，然后呢轻松一点的，就是感觉这歌的伴奏，配器这方面有点费嘴啊，就是。 人家不觉得呀。 啊，是 是吧？ 对， 人家要是就是阿卡贝拉，就是组成部分就是费嘴而已。 嗯， 我这个弹琴是费琴。 哎呀， 今天所以不负众望啊，很多朋友都期待的那一首歌曲终于出现了 啊， 断了的弦。 怎么着啊？你今天是不是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呀、啊？昨天就有人说了，说我来这个聊天室，我就是为了期待艾科这边的弹琴，就是今天的环节啊。 嗯。 然后呢，我昨天其实晚上还去看了一个电影， 嗯， 看了那个叫什么《晴空未来》。 嗯。 然后呢，据说是10年内最好的青春电影。 嗯。 里面就有一段，就他们两个人，吴磊和张子枫弹唱这个 《 拥抱》 啊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听上去吧，你别看人家演电影演挺好的，唱那歌啊。 也挺好， 跟我们这儿艾科比起来是有点距离啊，差的是有点远，真的不行。 没有没有，张子枫其实唱挺好的，他是在那个向往的生活当中还弹唱了一段呢。 啊， 我是真看了。 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在我心里面还是你比他要好一点。 所以今天演奏一首名曲《断了的弦》。 好吧， 真的是断了，没办法。 OK， 没问题。我觉得有一周可能留一个小小的悬念，也会让大家更加期待你下一次的弹唱了。 但是今天我还有礼物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今天有一个体验环节。 嗯， 我体验了大提琴 哟 cello 啊，在这个我自己的呈现部分呢，我们的监制是这么说的，自己的呈现有点多，删了点，但我明明我就只有4个音而已啊， 总共也就几秒钟，监制说还是太多太多啊，再剪点啊， 删点删点删点 啊。那怎么大家能够看到，或者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频的方式跟各位分享，对吧？ 首先你要锁定一下974最王牌，稍后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种奉献方式。 惊喜挂历车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Listen to one, listen 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力去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 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21，在这个二十一天内真实聆听我们的音乐作品，无论老歌还是新歌，都愿我们在好音乐里感受像钻石之心一样的美好璀璨。用 Listen to One Listen 21把纯粹还给耳朵，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歌华有线魔方少儿为歌华有线高清交互平台一级应用，该栏目专注服务于3到14岁少年儿童家庭用户。栏目以少儿动漫为基础，益智才艺、成长类少儿节目为亮点，一站尽享全球顶级少儿动画，包括头部流量 IP 小猪佩奇、迪士尼等热门少儿内容，给少年儿童一个正向价值观的瑰丽童年，让电视更有温度。包年会员价格238元，包月价格30元。最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Your little fine ass up in the tower. The way you move like you do. Ooh, it's like you do. 来自 Bruno Mars 还有 Anderson Park 带来的这样一个限定组合啊 ，Sexsonic 的最新欢快的电子舞曲、Skate 啊，两位这种男性为你带来这种丝滑般的享受。 没有，人家那个官宣不是这么说的、 啊，怎么说的？ 就官宣说上一首歌是纵享丝滑的复古情调，那首歌叫 Leave the Door Open， 对， 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各大平台上多次收听过了。 关上给我留个门儿。对吧？有这个中文版的啊！我还听了那个郭PD跟静瑜唱了一下，我说这歌还能改成这样，哎呦，行啊！那你说回来啊，刚上一首是丝滑版的，对吧？那这首就不一样了。 对，这首节奏非常轻快的， 对，欢快舞曲嘛， 忍不住要脚底下有很多细小的一些动作 啊，忍不住想搬一台缝纫机。 我想搬一台缝纫机把你刚才那段缝上了。 啊，开始操持家务了。更正一下，刚刚抱歉啊，就是我说到我昨天分享了一部就是刚看完的电影嘛，新上映的，其实叫《盛夏未来》，不叫《清空未来》对对。然后我也体验了一下这种所谓的沉浸式的宣发。 《清空未来》是他们那首歌。 对对，五月天的那首新歌嘛。然后呢，它这个沉浸式的宣发很有意思，因为它讲的是一个相当于有一个喜欢电子音乐，想当一个电子 DJ 的一个这个男孩儿，然后呢也是一个网红博主，但是呢他在剧中发的那个短视频平台的账号呀，发的视频，如果你在短视频上去搜，现在真的有这个账号 哦。 而且他们在电影片段当中所拍摄的一切视频，跟你在手机上看到是一模一样的， 你都能看到，都能看到 。也就是你会觉得他不光是电影当中一个虚拟人物了，就这个人可能真的会在他真的是一个网红一样，真的存在，很有意思。 就是根据一个真人去改编的， 哎，真的有可能啊， 是吧？ 对对对啊，就是可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如何成名一个电子音乐 DJ 青春故事感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盛夏未来》。 是的，接下来要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新歌盘点的环节了， 没错。 所以这一周我们盘点的这几首新歌，你有喜欢的哪一首或者不喜欢哪一首，欢迎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络，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 原来这些日复夜， 林宇春的全新单曲《轻浮》，歌曲呢也是写于去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啊，经历了人类的脆弱和恐惧，也拥抱起了生活的平淡与质朴，更多的是在说话，更像是一个音乐的讲述人。 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迎着风，迎着浪， 赖美云首张个人专辑《触发地平线》测评的是那首先行曲《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这首歌是和旅行团乐队的主唱一禅男女生的演绎，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够成为这辆旅行面包车上的一员，放下所有的戒备，正式启程。 中国好声音十年专辑《再见仍是少年》男生篇，我们评测的新歌是来自帕尔哈提的《感谢》啊，这是一首民谣摇滚风格的歌曲，而且呢，帕尔赫提特有的这种吟诵调式的演唱方式，也给了歌曲最入人心的一种真挚情感。 你让我风尘一再，因为你没离开，生命有了新的安排。 中国好声音十年专辑女生篇星空下的我，我们选择了那首新歌叫《杜莎夫人》来测评，是来自刘雪庆现场的这首高难度的歌曲，因为花腔呢是给人一种很戏剧张力非常强的感染力，和杜莎夫人来一场跨世纪的邂逅。 五月天阿信的《清空未来》，在去年因为你所以我单曲之后，时隔半年的盛夏前夕，以青春为题啊，五月天阿信是推出了这个全新的词曲创作《清空未来》，相同的情感脉络，而且还是电影《盛夏未来》的主题曲。 会不会还也想当初一个约会的 今后又因为爱， 刘德华出道40周年特别的奉献的一首歌曲叫《奉陪到底》，也是他2021年的最新歌曲，也是投身演艺事业40周年为大家感谢的一首歌曲吧，也用了143个字来记住了大家的一份爱。 为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能遇见你。 来自蔡健雅新专辑当中第2波的主打歌 Bluebirds， 昨天刚测评完，也是他和 Ricky 后巧妙地运用了弦乐和陶笛，展现了如同青鸟的翱天飞翔，包括整首歌曲承接起了整张专辑的首要概念，人们对于遥望未知万善之地的向往，包括专辑的封面还有大漠黄沙的这种写实感。那么这样的一首歌你会喜欢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182 song that w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 Now I'm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never getting older. 来自 Chainsmokers 还有 Halsey 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Closer 啊，当时呢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也是分别为他们拿下来了当年在 Billboard 榜单当中的首支冠军单曲的位置。 是，但是现在不能 close to you， 靠你近一点了。 哎，保持距离啊，咱们听听好歌就行了。 是，要提醒大家，公园、景区、商超、交通场站等人流比较聚集的地方呢，要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嗯，那么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做到疫苗这方面的应接尽接，包括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健康习惯，仍然需要各位啊，咱们坚持一下。近期呢，更是要减少出京，做到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对， 其实每个人嘛，咱们都需要当好自己的这个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回家勤洗手，出门戴口罩。您现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老白这个不光是家长啊，也是监督我们这个注意健康的家长班主任，好吧。 就是因为疫情期间的时候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现在无论是家里啊、办公室包括车上都会备那个消毒纸巾。 对， 勤擦着点，对自己是一种保护嘛。 包括免洗洗手液啊，包括在车里面啊、办公室都可以随时备上点了。 对，而且今天去做了一次现场体验， 怎么样？ 然后本来是一个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嘛，要和那位老师有一个一米之间的这个距离。是体验了一把大提琴。然后我们彼此都戴着口罩，非常的安全。 哎呀， 所以今天这一趴分享呢，可能没有这个弹唱的环节了。有一个大提琴的体验。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一些成人，然后没有学过大提琴，但对大提琴那个声音有种执迷感，你不妨来听一下。 好的，就是艾科今天带来了一个大提琴的体验，是吧？虽然没有弹唱，但是诚意满满，还是带来了干货的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今天呢，作为音乐爱好者，替大家去感受一把大提琴的魅力。说的大提琴真的好神秘啊，因为在想象当中应该是欧阳娜娜那样的，或者是在《闻香识女人》《一步之遥》那样的。实际上我拉提琴是这样的，不打扰大家的耳朵了。当大提琴靠在你怀里的时候，会有种满满的安全感，弓子放在弦上，颤颤巍巍地拉着空弦，会觉得瞬间被低沉的声音所震撼到。除了坐姿，首先要熟悉右手拉弓，保持平稳的同时还要精准到每一根弦，歪了斜了都不行，这绝对是需要长时间训练的一种基本功。左手的和弦搭配很重要的一点是掌握指阔，你就感觉自己的左手像个鸡爪。今天虽然这一节课感受了一下哆来咪发嗦拉西16个白键音，还有连弓，如果音多的话就要给后面的音有留弓的位置，不然就会音有余而弓不足。据说还有大把位什么的，会让你怀疑这是一个在挑战人体力学极限的乐器。所以今天最终的感受就是，这个是听起来很孤独的乐器，就是因为它的低音浅唱，所以才显得很神秘，实则学起来确实很枯燥和乏味。如果有十分喜欢大提琴的朋友，假如你有毅力的话，可以去挑战一下。最后我们再来感受一个片段，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八把大提琴的 Viva La Vida。 Play Viva La Vida， 相信大家听完半首歌的时间之后，基本上关于刚刚艾克的那段体验和分享，大家 忘得差不多了， 组织好语言了吧？ 组织好了， 想吐槽了就赶紧吐槽啊！啊，这个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或者是公众平台上找到九七子最王牌。 对，我已经找到今日份最佳了，叫撒哈拉暴雨。 哎，你看这名字就不一样啊，就很犀利嘛。 对， 啊， 他说我刚才那三个音 啊， 尤其第一个音听起来特别像轮船进港了。呜 真的， 你想象一下， 那一刻我以为我们的直播间是在港口。对， 我替我的邻居松了一口气 啊！ 你想象一下，如果在家里面练大提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就是而且听到你拉完那三个音之后呢，我突然也理解我们的监制了，说为什么说让你把你的那个部分再剪短一点， 有点长， 有点 get 到他的意思了啊！隔空跟他说一声，而且会觉得就是大家有没有听的那个感觉啊？ 嗯， 我觉得你可以下回就是完全当好一个声音的搬运工就好了。 好的，没问题。 对， 好的，就是刚才那一段呈现，就是也只是非常短暂。很可惜。 没有。 有想听完整版吗？有啊。 不可惜，不可惜。就听完你拉的那一段，我们就觉得，哎，好像我们也可以啊。 对。 我们又可以了，我也能行啊，是吧？ 但是你上手就费一些了。 感觉怎么样？因为我知道，你像大提琴这种弦乐，它不像吉他有品格的。你 是 很难找到固定的位置，对吧？ 就是像学小提琴一样，它也是有品。但是呢，他那个品是在心中。 明白，他因为他在那个琴柄上是没有区分出来的。 对，如果初学者呢，可能会贴一种胶条啊，透明胶条，会帮他区分一下这个品格在哪儿，帮你识别一下。大提琴他左手那个摁弦和吉他不一样，它是需要跨度非常大 哦， 而且基本上你四个手指头一直都是这样，鸡爪型， 九阴白骨爪那种感觉。 对，然后你就看老师弹的时候，那真的是美妙。他们无论弹奏什么歌曲，你都觉得，那就是电影当中的画面呀。 对对对，你的体验就是还让劝退你的，还有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不想让我的邻居生活在港口 啊。还好我们住的不是那么的近。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它难度非常大。我觉得有很多成年人确实在那儿学来着，没有那个三四年的功夫，我觉得是下不来。它而且很无聊，真的很无聊。 因为一开始要走音阶爬格子，这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嘛。 对，它和其他的弦乐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声音本来就比较低。当然也有高的部分啦。就是它的那个爬音啊，包括那个要持弓的形状、手型，一定要非常的固定和平稳。 哦， 你会觉得你的右手很酸困。 那你有没有问过老师？比如说我就是你大概就成年人一般需要练多久能拉到像 Viva La Vida 那个前奏那样？ 他说我下节课就行了。 这么简单吗？ 我信了 啊！ 你信不信？ 原来是话术啊！明白了。 好家伙啊，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啊，在周末如果说你也有过一些体验或者尝试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找到我们啊，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哪怕是帮我们拔个草呢，对吧，填个坑。艾科这个大提琴的体验我觉得特别好， 好 让我们发现了他的另一种内在的内敛的气质啊， 港口气质。 珍珠花满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家？心中那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担心那些痛与怕。哦，半路上的我穿上灰和风沙，在飞云之下，我看着海峡，走月光沙滩，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说风很大， 风很大，也提醒大家在车厢当中开车的时候注意谨慎慢行。同时关注本节目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的营养快线。 喝娃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我们要活力满满的来听歌，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首先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974最王牌。 起了怕，然而我很勇敢啊，没人记得我也没差，未来在等我去哪。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每一首歌都有好心情， 超能力，装残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让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 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祝你开心。 时候一定要听那种让你神清气爽，然后心情瞬间明媚起来的歌。 嗯， 这首歌绝对是 Sing a Song。 是，而且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会想到他们另外一首歌 ，Do you remember September？ 嗯， 那我们等到九月份再听那首歌。 哎呀，好吧。 地烽火 啊，对，地烽火这样的一支单曲，希望你会喜欢 Sing a Song。然后突然想到了，我们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板块还有 Goodbye a Song。只不过今天暂时先休假一天啊。土豆跑步就说了，说我今天就期待艾柯弹唱啊，然后呢梦。啪碎了， 哦， 就是没关系啊。好多朋友也说了，说今天不唱没关系，没问题。下周日唱两首啊。 大多数朋友，你们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还是觉得自己的耳朵，嗯？ 我 刚才受的刺激还不够吗？ 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就要就是给你众筹琴弦，生怕你下周再跟我说你琴弦断了，我就是整点鞋带麻绳，我得给你绑上去，你得给我扒拉两下。 行，可以 啊，是吧？ 你要是拿鞋带能给我让我扒拉出声也行啊。好，下周那我就许诺。下周我唱两首 啊，可以可以啊，然后下周艾柯请假了。不能不能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周末版啊，周日快乐。 是的， 对，刚刚艾柯也分享了他的一个大提琴的体验，然后呢感觉大家的吐槽其实蛮有创意的。 嗯， 好多人也就说到吐槽说，哎，拉得很好啊，就是港风的感觉嘛。 对，从此提琴界也有了港风。 对，只不过我们的港风是海港的港啊。 以后你就是港风选手啊，种子选手， 多损啊， 多损呐、啊！ 嗯，所以这种体验，我觉得以后还可以安排起来，比如说什么，哎，架子鼓我以前打过， 嗯， 对， 有在我们节目里面以音频的方式分享过吗？ 那倒没有， 没问题，安排上。 有视频的方式呈现过， 哦、那之后我们可以再把视频找出来，给一些新朋友来分享分享嘛。 Coldplay 的 Yellow 这首歌、嗯，其实打起来的时候还是节奏还比较好掌握， 对， 对初学来，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一首歌，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难、 嗯、 啊，就是你好像跟 Coldplay。Play 就是很喜欢，不管大提琴还是架子鼓啊。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彩跟各位分享啊。就是、嗯，然后呢，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一刻，因为要发出大奖嘛。 嗯。 我们马哈哈这边呢，已经也是合作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那我们今天依旧要把这份奖品送给一位幸运的朋友。 本节目奖品呢，就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嗯，对，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所以今天的猜题方式非常非常简单，嗯、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的歌曲， 嗯， 但是需要大家在公众平台上回复什么呢？ 原唱 啊， 原唱是谁？你可以回复前两个字，或者把他们完整的这个乐队名字也告诉我们， 嗯， 都行。 对，然后呢，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嗯， 有个说话怎么说来着？这个隔壁什么 啊？啊， 隔壁什么？ 不知道，老樊 啊，嘿 啊， 啊，来听听看这首歌。 在这个时间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孤着无法往前。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孤着无法往前。 妈，我王叔叔没在家。 老张， 还是谁呢？ 哎呀，就是很简单啊，这首歌曲啊，就是恭喜我们在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 叶子， 对叶子啊，恭喜你！听到我们节目的声音的时候，听到我们喊你的名字，请啊、之后呢注意接听我们的这个电话就好了。 对对对对，要说一下他的这个叶呢是拼音组成的， 叶， 然后后面还有一片这个秋风扫落叶的叶子， 对， 然后头像呢是一个 Hello Kitty， 很可爱啊，但是一个男生感觉， 因为我们平台上叫叶子的人很多 哦， 所以我们要特别标注一下这位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的朋友。 嘿啊，没事，待会儿给你再回一个消息确认一下啊。 好， 这首歌非常简单嘛，我还年轻，我还年轻，然后是张艺磊的版本，其实原唱是来自 老王乐队， 大老王乐队啊，对，就经常一说到事儿，就会好像老王会被提起很多次。 你没有发现我沉默了吗？ 啊， 我并不想接你这句话 啊，我以为你沉默是因为你跟老王认识呢。 沉默是金。 嘿， 好了，联络我们记得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没有话题，还是同样是一个开放的时间，想说什么说什么，或者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的时候，也可以第一时间问我们。 对，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跟随着我们聊天的内容或者听到的内容，随时发过来你的感受和吐槽。比如说，还有我们在周日的保留板块，就是一定要评测一下每一周《草莓星球来的人》这档综艺当中最难听的三首歌。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本周综艺导览，草莓星球来的人本周第三期王牌差评榜排名第三位，海明威尔太子。本周第三期王牌差评榜排名第二位 Dirty Moon 坏月亮 If the Wives Are United。本周第三期王牌差评榜排名第一位 ，Will T In。 感受了人生过来就要留的专辑吧，要拿什么动物形容我？只能是哥斯拉，随时保持战斗状态，健身房里冒着汗。我今天打的下来，明天要打奥特曼都还没耍够。红毯有讲究，冬季的抢购，没人管华语乐坛正在等待抢。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听完了刚刚这个王牌差评榜三首歌之后，有没有觉得我们这边广告北京银行都特别好听？ 真的真的好好听 啊。 然后今天我跟监制在沟通的时候呢，就是他也说，他说哎呦，他说我真没想到这档节目现在给我们贡献了这么多难听的乐队啊， 难听的素材 啊，对。 然后我觉得这一趴要是摩登天空要听到的话，应该不太会开心吧？ 那没关系，到时候在私底下再联络呗。一开始我在看前半段的时候，我还有点发愁，就是有的乐队真的进步挺大的，我生怕这排名我排不出来。看到后面，我突然哦，我放心了。 还是有一些是能够为我们节目里面提供一些东西的。 好，那你觉得说就你个人而言，进步比较大的乐队有哪一两支呢？ 有一个我觉得挺好的，在这次草莓星球来的人里面，虎啸春。嗯，哎，这个名字听上去可能不太像一个所谓的就是玩摇滚的啊。嗯，但是他们的很多编曲很棒。嗯，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一个黑马。嗯，然后呢，蛙池乐队呢，广东的。偶尔呢也关注过他们的一些 demo， 嗯，然后这次感觉发挥也不错，所以也都没有进到我们的差评榜前三位 了。对对对，你看，我们不是说就是那些难听的歌，我们也说一些好听的歌。 对呀，啊， 对吧？ 难听的我也点名啊 ，Will T 那边已经连续上榜两次了啊，啊，你自己注意点。 你自己注意点。好，让我们刚才听了那么多首难听的歌曲之后，耳朵也有个安放之地，好不好？ OK， 要推荐一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小而美的音乐，因为它会给人带来一种很平静的美好，也会让我们用一种很认真的心态去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比如说一颗种子，它种在地上的时候自然而然会长出一棵植物，然后你也会泡一壶茶的时候慢慢会看到它的那个升腾的水蒸气。我觉得注视这种生活的细节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平静一些。 中文是精神慢慢醒，正叫遇见天晴，阴晴或是乌云总是捉摸不定，黑暗中手握住光明，该往哪儿走，该向何去，世界如此大，何为家，追求什么强大，什么又算是伟大，无心安放之处便就是我家，人生途一几转弯，该如何慢慢行，一切转眼如烟，不复昨天，当你问起无人想起，如一般旧事迹，灿烂只是回忆留给自己，该往哪儿走，该向何去，世界如此大，何为家，追求什么强大，什么又算是伟大，无心安放之处便就是我家，我想要的并不算。 听完了曹芳这首歌，一下子变成那种文艺少女 要养养花花草草的感觉。 对呀、是不是很美好 啊？ 所以这种歌曲刚好帮我们中和了一下刚才那个反胃的情绪 啊。好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发表了感觉、就是说听上去完全听不出来什么风格。也有人说啊，其实原曲挺好听的，但是舞台上放弃治疗就另外一回事了。 那你不觉得说我要是上到草莓星球应该会另外一种风格吗？ 啊， 也会不错的吧？应该不会登入我们的差评榜吧？ 那从人情这角度上，我都不能给你列过来啊。 但我觉得你应该会创出，就是假如说我要是某一天登入那样的舞台，你会给我创另外一个板块，草莓星球来的人破折号外星人。 可以， 所以今天就不吓大家了。但是我还特别眷恋一下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分享的那个办公室的 lofi 版片花， 来听听看。 别弹了，弹的又不好。 我这叫用五音不全的弹唱方式让大家彻底告别一首歌。Goodbye the song。 今天就有点遗憾，没有 Goodbye the song，没有帮大家毁掉一首歌。 对，今天让大家珍惜一首歌，然后或者说你从你的歌单当中可以加入到一首纯音乐的曲子。可以回复在九七四最王牌回复一个关键词八月，收到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是什么？跟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 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挑战七天，然后坚持去做一件事情。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第二天我就看不到你的动静了啊。 哪有？明明是第三天。 但是这一次啊，你挑战的是什么的内容？ 就上一次挑战的是七天挑战，连续不断，每天要放一首练一首歌， 练一首歌是吧？ 练一首曲子 啊。 但是其实我选那几首曲子难度挺大的 啊。 我发现我后来真的发现我找错方向了。我应该七天不间断连续练习歌曲，而不是说七天不一样的歌曲呈现。 对嘛？你这样七天之后，你就可以弹了一个非常好的版本呈现出来了。 对 啊， 所以其中第一期和大家分享那首歌，我特别喜欢，是 SFKG 的一首纯音乐 《 Why Long》。歪浪， 大家可以在九七四最王牌直接回复八月，就可以收到艾科的这一段视频。我记得当时老白是不是也加入这个七天挑战了？ 对，他是那个 跳绳 儿 啊， 也没跳 啊。后来是不是就开始买无绳跳绳了？ 不，他是把所有的这个罪过都怪罪到楼下邻居。他说我真的是为他们担心。 是吗？ 我要是跳绳的话，楼下邻居不得投诉我吗？ 我听说老白住一楼啊。 哦， 开个玩笑，大家可以在九七四最王牌回复八月，收到艾科的这段弹唱的视频，弹奏的视频。 对对对。 远方刚刚游来的云朵，白衬衫里挂满海风，穿梭海景，弥漫着初恋气息，漫步在流动空气，是一些后惊喜，有心扎起，要留在长镜头里，怦然的激动甜蜜。所以我们要不要在意这个夏天，要不要在意我想知道，要不要在意所有浪漫是心脏给你，要不要在意浪漫是轻松给你，要不要在意我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付出你的时间，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的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来到目的地。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是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却看向前方。可时间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尝试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气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 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最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没错，继续跟各位推荐一些精彩的演出和歌剧啊。洪湖赤卫队呢，也是以1930年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武装洪湖赤卫队的武装斗争为素材的，充分表现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英雄人物的飒爽英姿。那么剧中的韩英、刘闯等角色也是鲜明立体，深入人心。 对，国家大剧院呢历时2年酝酿，与版权方湖北省歌舞剧院携手，盛邀著名导演张继刚重新创排经典，让经典焕发出了一种新鲜的魅力，继续感染和影响当下年轻的观众。 关注一下时间啊，8月10号到15号呢，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是将再度来袭，感悟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与广大百姓的鱼水情深。 对的。 声音若沙哑，就多了些遐想。温热的晚风灌满了走廊，湿透的衣裳在流淌的海浪，不必去想你。再不想去流浪，管他什么信仰，世界与我何干，天色已将晚。 His fascination Keep it all in my heart， 唱片在旋转，让我抽完这支烟。 Just stay here with me，哪怕只牵挂，什么也不做，我约会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想明天，下一秒就转眼，将漫长的笑话把缝隙都填满。我才不想去流浪，管他什么信仰，世界与我何干，天色已将 8:34，我要把这首歌曲非常郑重的送给此刻啊，就是开车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伴侣们。 哦呦， 哎呀，是吧？墨菲定律的这首歌，约会要在星期天的晚上。 对，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墨菲定律，他们的那个歌听起来就是悠哉悠哉的， 轻轻柔柔的，然后呢都很舒适，而且甚至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妨碍两个人在车厢里面有时候聊聊天啊什么的，一点都不抢话的感觉， 就是不被打扰嘛。 对、 啊。然后刚才我还确认了一下，和大家分享的那段视频当中。那个原声应该是来自 FKG， 那时候叫做伊朗伊朗 啊、 我竟然每次都把它叫歪朗歪朗， 没事儿。 其实伊朗伊朗它是一个小岛，一个地方，一个地名，所以看它的介绍说也是 FKG 在东南亚居住过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也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在丛林当中专心写歌。那个地方呢是好像是与世隔绝，在那儿呢没有人住，然后也没有电、所以每到晚上的时候他只能借用这个发电机来写歌。 哇，这么艰苦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一些音乐人啊，在这种看似比较艰苦的环境之下，给他们会带来一种非常充沛的创作灵感。然后很多人也不知道 FKJ 到底是谁，他是一个法国不可忽视的电子乐的明星之一。 哦，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就是你弹奏这段片段的话，是可以在974最王牌这方直接回复这个中文汉字啊，八月两个字。 对，我刚刚设置另外一个关键词，八月阿拉伯数字的八也可以， 也可以是吧？对， 到974最王牌就可以了。 对 ，FKJ 他的缩写叫 FKJ。我后来发现他的这个全称也很有意思，是一杯奇异果汁 啊， 法国的一杯奇异果汁、French Kiwi Juice 的意思 ，FKG 简写、 突然感觉又可爱了一点、就是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衍生出来一个就是小小的脑洞？就是如果去到一个小岛上，问到每一个 人，无人岛， 无人岛、什么都没有的， 对 吧？ 对，也没有电 啊， 也没有网、 啊， 没有 WiFi， 什么都没有。 如果就要你带一个东西， 两个吧， 两个东西是吗？啊，行，带两个东西， 这样吧。 三个， 嘿， 好商量 啊！咱一会儿时间就结束了啊。对， 行行行，你会就是想必备的带的是哪几件物品吗？ 对， 三个物品， 就是我能想到了，就是第一时间啊，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定要带上一个就类似于 iPad 的东西，然后呢，里面装满了是跟沈腾有关的综艺和电影。 可是它没有电啊，你要看完之后没有电怎么办呢？ 啊，是吗？ 对啊，刚不是都说没电吗？ 沈腾什么时候出书？ 你看我这个人就比较务实 啊， 我如果要是带一样东西的话，或者一个人的话，反正就是三选一嘛。我一定会带鲁滨逊去。在那儿求生就不怕了。 那你可以带上贝爷，你连吃喝都不用愁了、啊、 对对对。 好吧，我们继续，就大家有想聊的，包括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所谓限定式的一个脑洞话题，你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保持互动。同时呢，也跟各位分享分享最近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些剧。你像这个我可能这两天也会准备去看一看啊。周雨彤和任素汐主演的这个现代都市剧叫《我在他乡挺好的》，目前呢在热播当中，而且豆瓣的评分不算低，8.3分。 是，这是一个电视剧吧。 电视剧啊。 对对对，其实8.3分作为一个现实题材的都市剧，这样的评价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 而这部剧呢最受好评的地方就是在于它非常的接地气儿，因为这几位女孩呢，她的穿着，包括租的房子，包括精打细算攒钱买房子，这些细节都特别接近我们的生活。 而不是像这个最近看这个北辙南辕一样啊，动不动就是豪车豪宅，动不动就是那种塑料姐妹情。 对，那不是人，不是塑料姐妹情，人说不定就是真情实感呢。但是我就觉得值得吐槽的一个部分是，这边就太没生活气息了。买房这么容易吗？就买了个那么大的 house。买车也太容易，连牌都不用摇吗？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好的。 好吧，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迪丽热巴和杨洋主演的，喜欢他们两位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包括还有你像胡可呀、潘粤明啊特邀出演的偶像剧叫你是我的荣耀，目前也是在播出当中的。 对，听这个阵容就知道这剧是下了血本的。而且制片方呢还邀请到了徐佳莹、杨宗纬、吉琳娜依高，还有摩登兄弟刘宇宁等很多人气歌手演唱了影视主题插曲，可见这个制作成本是相当高昂啊。 也有人说了，说热度一般，这个网友评论是觉得这个演技仅粉丝可见 啊。所以看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联络我们找到974座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继续来听歌。这首什么歌呢？ 沉浸式的体验吧，来自昨夜派对的 Falling。 my dream, I can barely speak. But you watch me bleed and die. 在听到这首来自昨夜派对的 Falling 的时候，要跟各位公布一个好消息啊！就在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个苏炳添，代表着中国速度的苏炳添，也是在半决赛当中跑出了9秒83的成绩， 是 成功的晋级决赛，创造了亚洲纪录啊！ 对，苏炳添闯入百米决赛，然后苏炳添闯入到这个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决赛，然后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为他祝贺来着。 嗯，对啊，那对于中国田径来说，其实今天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前面还有这个巩立姣在女子铅球投出了20米58，也是赢下了中国奥运田赛历史的第一金了。 是，就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抬头一看，哎，我们的那个电视上正在接受着采访来着。刚才、 对，很开心啊！现在进行的是女子了，我们之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跟各位分享一些关于东京奥运会这方面的一些及时的资讯。 嗯， 然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跟各位聊的就是，如果让你带简单的几样东西，然后去到一个小岛上独立生存一下，咱不说很久啊，可能几天的时间，你最想带的是什么？有个哥们儿特逗，爱心说你把我带上啊，全能选手，生存技能超强，关键是我还能讲段子，夏天讲段子给你降温啊， 冷冷 冬天讲段子给你暖心啊。 好嘞好嘞，可以的。洛凡一晨比我还不切实际，他说带一个魔法去 啊， 随时可以添加需要的物品。他说其实一个人去享受一个地方也挺蛮好的这种感觉。我说他就是想带一个巴拉巴拉小魔仙呗。 嗨啊，那你带上机器猫也行啊，伸出你的援手。对啊，因为我是想到就是其实咱们做音乐 DJ 的嘛，在之前国外就玩过这个游戏，就是所谓的孤岛唱片。 嗯， 就如果说让你自己的话，你不管是普通人也好，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也好，热爱音乐的话，让你只带3张唱片去到一个岛上生活一段时间，那么你会选择哪3张？或者你会首先想到的是哪些乐队、哪些歌曲啊？那这个就说明可能在你心中，它是你最喜欢的，而且能够做到百听不厌。 哦，好纠结啊！ 啊，是�吗？ 瞬间我就觉得我的歌单不够用了， 想了30张是吧？ 对， 嘿， 好纠结，我该带哪张呢？首先你要确保我自己衣食无忧，是不是？然后在踏上那片岛屿的时候，我才能想到我要带3张碟。否则的话，我只能想到带鲁滨逊去了 啊。 嗯， 没想到带点什么相声合集就不错了啊。 可以带谦儿俩一块儿去。 哎，来吧，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让你来推荐一下吧。我觉得就是推荐一个你的，就是所谓的心中的孤岛唱片，也是把自己的私房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刚才不是分享了旅行团和赖美云合作的那首歌曲？ 对， 我们不妨来听一下旅行团吧。逝去的歌，这首歌他们是这样介绍自己的这首歌的。说歌词很直白很普通，旋律呢又很流行也很无趣，登不上什么榜单，也上不了什么春晚，美发店不放， KTV 不点，但是呢这首歌应该是每次唱的时候都能够让我们那颗心悸动一下。 唱过 云和烟，看大地温暖的浮现，你呼吸已改变，停止预谋但流年，离别的你我才明白挥霍有期限，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 军团失去的歌。有些朋友在聊天室里面评价说这样的一首歌曲 YYDS 啊，梦开始的地方 是会在车厢当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动彼此的一首歌吧。 嗯， 啊，刚才我看到一条消息是说东京奥运会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华天的第三次奥运之旅，而作为一名混血运动员，华天曾表示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代表中国参赛而为荣，他的名字叫做 China， 而他的这个装备上呢也都印满了中国。所以关注到这个马术的比赛，很多朋友都不是很了解其中的一些规则， 对， 包括在比什么， 具体呢包括什么盛装舞步啊，甚至还有这个所谓的团队比赛啊，而且在马术比赛当中其实是没有所谓的男女运动员的区别的， 对 、大家都是无差别的比赛。有些看到网上留言挺有意思，就说哎呀没有解说我真是一点看不懂，就知道马儿一直在跑啊跑啊跑， 咯哒， 对。 还有朋友说，如果没有可能没有请到一些有懂规则的这个解说员，然后有的解说员呢，可能在给你讲解这个过程当中，只会说一下这个选手叫什么，然后这个马匹到底有多高贵， 对啊，他的出生啊、背景啊、来历等等的。对，但是具体对于规则来说，可能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你就完全是称它为小众运动嘛， 冷门， 哎，冷门运动啊，包括就是它的舞步是怎么跳出来的，它在整个赛场当中、整个马场当中是怎么越过障碍的，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有专业的解说来带我们去了解或者说入门。 对，大家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娱乐足王牌，我们这一段时间呢都会有一些小板块和大家分享。 哎， 上一次和大家分享了这个马术，就是关于盛装舞步，一起来听一下吧。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马术。你可能在英剧《唐顿庄园》当中看到过它的优雅，在这次的奥运会赛场也能一睹风采。马术运动项目繁多，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的是盛装舞步、场地障碍和三项赛。在奥运会开幕式之前呢，有一匹特别的运动马完成了2+7天的出境隔离和鼻拭子的检测，顺利抵达东京。 这是中国马术队第一次团体大规模赴境外参加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有很多的程序啊，包括规定动作，也是第一次尝试亲密接触。比如马匹前往隔离场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规定时间点的疾病筛查和杀虫消毒。隔离开始之后呢，为了保障马匹的健康和防兴奋剂安全，中国马术队的队员每天都会早出晚归，争取最大的时间去训练和陪护马匹，确保不出任何的安全隐患。那么接下来就要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项很优雅的项目——盛装舞步。就像咱们马儿跳至芭蕾，每个国家的分级体系也有所不同。目前在中国乃至亚洲最高的比赛级别是盛乔治和第一中级。咱们说点和我们近的事儿吧。我听说有很多家长也特别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感受一下马术礼仪。据说第一节上马术课并不是那种策马奔腾的感觉，而是先要学会和马做朋友。你会认识一些基本的马具，比如说马鞍怎么放，水乐怎么挂，脚蹬怎么调，然后呢再去找到马背上的平衡，再找到马背上起伏感的这个动作，被叫做浪。今天我们也是很开心采访了一下13岁的远航同学，他正在学习马术，我们可以问一下他的感受如何呢？ 我看过骑马比赛后就喜欢上了骑马，没有学习骑马之前觉得骑马很简单，但学习以后发现马术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会疼会晕也会害怕，但是坚持学下来就不会那么难了，也不会害怕摔马了。现在我已经可以单手持枪驾驭我的小马了。奥运会上的马术比赛有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赛，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都是从基本动作开始，简单的有起坐、前倾、压浪，还有慢步、快步，以后还会学慢跑和快跑。 非常感谢远航同学的分享，娱乐综合台的节目组也想鼓励正在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诠释奥运精神的少年们，加油！ 朝思暮想听奥运，国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光向人世繁华。 小时候在动物园骑马的时候，不是这个体验啊，还策马奔腾， 对呀、 啊，还盛装舞步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回家骑完马之后回家屁股疼，被颠的 啊！你真是太瘦弱了啊，对吧？就是还是多吃点。对，骑马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太一样啊。但是很多现在的年轻的孩子们也都开始逐渐学习一些马术的礼仪啊，甚至有些学校也会有这些的课程的培养。 所以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最近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自行车方面的分享，还有什么分享来着？ 预告一下吧，从明天开始会跟各位分享一些冲浪运动和攀岩运动的一些常识 哦。 比如说玩攀岩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攀岩鞋要选的比平时穿的鞋要小一号吗？就是要让你的脚稍微挤一点 哦， 有这个作用的。 那这个会疼吗？就是挤着 会有一点点别扭，但是呢，如果说你真要攀岩的话，你是需要用它的那个力量，大拇指的力量才能够往上登上去。这个我会在之后的这个朝思暮想听奥运当中来跟各位详细的分享一下。 好嘞，那我们马上时间就是要接近尾声了，还要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陈绮贞那首《小船》，是沙发海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我觉得比较具有实验拼贴性那种风格的歌曲吧。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 好的，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拜拜，明天见咯， 拜。 一条小船在天空，决定再航行2分钟，两个光年再回头，回头看见你在等我，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你流向来我，我们什么话都没说，看见一条小船经过，乌云和天空，流星和霓虹，打开窗户看见猎户座，有一点灵动，何处能停留，一条小船向靠岸，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